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光辉照儿涌向前， 啊。

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 干地。 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Thank you.